我要你扮演洛翔，成为梁龙的左膀右臂，协助他铲除其他毒贩，钱不是问题。你得习惯华城的情况，越害怕罪恶就越有机可乘。我知道这件事没那么简单，甚至连你看到的都不一定是对的。如果一件事没有真相，那么我们就让假象不断地延伸下去，终有一天真相自己就会浮出水面。你觉得一块肉变成这样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刀工、火候、汤底、酱料？肉切厚了多煮一会儿，汤底不鲜多蘸点酱料，酱料不合口味重新去调。这就是火锅的好处，每一步都可以错，每一步都可以选择，每一步都可以重来。你现在的样子很像以前的我，但想改变这里，抓一两个毒贩没用。我们的计划是唯一可行的方案。毒贩都不讲规矩，我们凭什么要按规章制度办事？